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66章。而家好在大家都唔系胆细嘅人，当然除咗豆腐之外，定咗一定神，就重新聚集到一齐，将个灯光就一齐打响咗呢一具嘅女尸，走到佢嘅旁边。喺呢个时候凑近一睇，我即刻发现咧，呢一个真系一个货真价实嘅古尸。但系离奇嘅系，个尸体嘅面色虽然咧就已经系紫青晒嘅啦，不过望落去佢啲肌肉仍然系好丰盈啊，好似啱啱死都冇几耐咁。而佢身上边所着嘅衫，亦都系明朝时期嘅衫裙，金丝银丝绣住嘅牡丹。转吉一眨眼，不由得嘅伸手摸咗摸呢个女尸件衫，低声咁讲：咦，明朝嘅真货，睇嚟呢个真系一具古尸。喺呢阵时，由于我哋黐得好近，审视呢个女尸嘅角度亦都产生咗变化。一瞬之间发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女尸是坐住一个黑木的凳上边的，在她的旁边还有另外的一张黑木凳，好像是要留给其他人坐的，不过那张凳上边没有人，而是用了一块不知在哪里扯下来的大黑布就罩住，好像在凳那里放着什么东西要遮起来的。顾文敏的眼尖，他哑了一声，手指竟然有些发震，他指住个女尸的耳仔边说：你来看看，他的面是缝起上来的。缝起上来，这句话真是等我心惊，我不由得转移目光向个女尸的耳仔边定眼一看，果然看到有一条细细的缝了的口，顺住个额头咧，发际、耳边、下颚，整整咁缝咗一圈，好似系将一块人嘅面皮咧就缝喺个面上边一样。呢个时候，我心里边猛然一喐，有咗一个谂法。为咗印证呢一个谂法，我即刻抄起个女尸嘅手，将佢嘅衫袖就掠咗起身。我呢一下咁大胆嘅举止，就真系令到旁边个砖碎就唔明啦。佢又讲。做咩呀？我一边讲住，一边手里面嘅动作就冇停。我讲，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呢、这个应该系相思中嘅其中一句。大家一听到就大为震惊，亦都顺住我嘅动作睇落去。睇到嗰个衫袖掠起咗嚟之后，果然见到女尸嘅一双手系用啲针线咁缝起上嚟嘅，断骨嘅地方仲俾一种细铁钉啊钉咗起身，跟住我哋一一就向下揾，女尸身上边嘅衫就俾我哋搞到乱七八糟，好快从头到脚都俾我哋搜杀咗一次，果然令人哋非常之吃惊，因为呢个女尸连个肚啊都系有缝起上嚟咁嘅迹象。豆腐一边好唔明白咁啊讲。喂，老陈，你系咪讲相思地煞局嗰尸体系被分解掩埋咗咩？点解呢个女尸会俾人哋全部都摆翻喺度缝翻埋去咧？我啊冇理佢，心里边亦都有咗答案。砖碎显然系个聪明人，好快佢明白过嚟啦。佢啊答咗豆腐嘅问题。头先我哋喺地面上边就见到咗好多嘅生活痕迹啊，咁仲系谂唔通究竟阿爷佢哋班人点解会喺度停咁耐嘅？而家谂起上嚟，事情就一目了然啦。我啲本事都系阿爷教噶嘛，连我都能够睇出呢一个相思地煞局，阿爷又点可能唔知啊？佢哋一班人一定亦都要先破除咗呢个相思地煞局先得，所以呢先有呢个房间作为据点，开始就搜集被分散咗嘅尸体。当然 阿爷佢哋点样样可以准确咁揾到相思地煞局里边嗰啲埋尸地嘅？呢、这个就真系令人哋好难解嘅。或者咧，佢哋中间有人系知道牙山宝殿呢个整体布局咧，亦都可能佢哋一班人好叻嘅，自行摸索出嚟。真相究竟系点？而家我哋搞唔明白。但系眼前嘅呢一具被缝合翻起嚟嘅女尸，显然就系爷爷佢哋嘅功劳啊！豆腐听到呢度，佢好似谂起咗咩咁啊！佢哋眼神突然间就转到女尸嘅旁边，讲：诶，咁旁边呢一张凳上，唔通系？我岌咗下头，我冇出声，走到咗呢个女尸旁边嗰张凳嗰度，突然一伸手啊，将呢个布帘啊掀起身。一下子，一具干瘦嘅男尸就出现咗喺我哋嘅面前。呢一具嘅男尸就唔会比呢一个女尸啊更加丰盈。佢嘅身体咧就弯驼住，肌肉就萎缩，身上边亦都冇着衫，手脚嘅地方系用同样嘅方式咁样缝合翻起嚟嘅。而嗰一对黑嘅靴嘅脚，显然就是大家之前所见到的那一双。我心里面一惊，即刻再向上睇，一睇就睇到一块熟悉的面，显然就是那个人皮灯笼的面，僵硬而且麻木的表情，微微擘开的嘴，好像在那里诉说着无声的痛苦。豆腐一睇吓了一大跳，一边暗暗沉沉住阿弥陀佛咁，一边咧就讲：哎呀，呢两具咁嘅尸体睇起嚟咧，都系俾阿陈老爷子佢哋全部都收集齐咗噶啦。咁既然咁，我哋先前撞到嘅嗰啲嘢又算系咩事啊？佢哋点解仲会出嚟作怪嘅？我一时之间亦都懵咗啦，转念一谂，心谂。按照道理嚟讲，要彻底破解呢个相思地煞局，最后一定要焚尸先得㗎喎。唔通就係由于呢两具尸体冇被焚毁，所以就有先前个怪事。爷爷唔可能唔知道呢一样嘢㗎，但係点解佢冇烧咗佢哋呢？我就眼睇住眼前嘅呢一对一男一女缝合咗个尸体，百思就不得其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顾文敏就一语讲出了关键。他说：咦，这两具尸体为什么个男尸都没有着衫呢？会不会还有什么部位未集齐啊？他这句话就提醒了我，大家的目光就好像扫描仪一样，一起在这里扫射住这个男尸身上。手就有啊，脚就有啦，面有，眼睛都有，究竟仲差啲乜嘢呢？我将我嘅目光就停留咗喺呢一个尸体驼曲晒嘅身形上边。突然之间，我谂到我哋仲有一个地方未检查，就系呢个尸体嘅肚。咁一谂，我戴上手套，扣住尸体嘅膊头向上一拉，等佢呢一个咁啊挛埋嘅身就竖直咗起身。呢一竖直，其他嘅人嘅面都变晒色嘅，豆腐啊揞住个嘴向后褪咗一步，讲：哇，啲肠毛啊！我一听到即刻就明白过嚟啦，我啊将只手松翻开，讲：睇嚟呢个相思局并冇完全破解，仲有一样嘢未集齐。顾文敏嘅神色啊带上咗忧虑啊，佢又讲：陈老爷子咁样样用呢度作为据点，但系就冇再翻嚟，唔通系喺后边揾最后一样嘢嘅时候，途中出咗差错？佢所谂嘅就同我所谂嘅一模一样。一谂到阿爷爷佢哋收集咗呢两具尸身，但系就失败咗喺最后嘅一步，我心里边啊即刻沉甸甸啦，有一种想将建造呢个牙山宝殿嘅人拆皮剥骨咁嘅冲动。当然呢，嗰个吴显师祖就已经死咗几百年啦，话唔埋可能嗰一个蛇斗棺材里面嘅白骨就系吴显师自己本人，死咗之后俾毒蛇尖巢，咁亦都算系自作孽啊！仲系尊瑞最先反应过嚟，佢又开始谋划应该点样样将男尸肚里面嗰啲嘢搞翻嚟，事情又是翻到咗原点。 我哋就唔知道牙山宝殿嘅结构，所以根本就冇办法去断定剩下嚟一部分究竟埋咗喺边度，或者顺住呢条线索，我哋可能可以揾到阿爷嘅遗骨。思嚟谂去，大家都不得其法，我又只能够讲啊，咁仲系按照原计划咧，揾一个高处俯览一下局势，再做打算嚟。大家喺呢个风水局势方面呢就唔系好识嘅，呢一样嘢就全权听我㗎喇。正当我諗住要离开嘅时候，中宫突然间发现嗰个女尸唔知几时竟然就拧咗下头。佢一向沉稳可靠，一见到呢一个情景吓到惊叫咗一声，将我哋其余啲人吓到全部都拧转头。中宫并唔系话未见过中指诈尸嘅，因此佢一下子惊吓咗之后已经恢复返过嚟。一下子掹出带住个冷兵器，一副话呢个女尸你咁过嚟我就辣手吹返嘅神色。而等我哋觉得奇怪嘅系，呢个女尸除咗个头莫名其妙咁拧咗下之后就冇其他动作啦。顾文敏啊心思敏捷，佢突然间就讲：咦，先前系咪啲歌声将我哋吸引住呢？啊，紧接住小豆又俾啲唔知咩嘢嘅推咗一下，咁样样系好似有啲乜嘢嘢刻意引我哋入嚟呢个地方喎、哦。八成可能就系佢啦。豆腐一听到佢讲：吓、啊，唔通呢一个惨死咗嘅美女，仲要话俾我哋听有啲咩事？我一听到，不由得细细咁睇一睇呢个女尸块面。由于佢嘅面呢就紫青色，靓唔靓已经睇唔出嚟啦。但系单凭呢个咁嘅面型嚟睇，应该系一个几靓嘅瓜子口面嚟嘅。呢一阵时，原先正对住镜嘅嗰个头，而家就微微咁偏向咗左边。凹陷嘅眼窝，一个萎缩咗嘅眼珠，站都唔站咁睇住左边嘅黑暗当中。顺住佢嘅目光望过去，见到嗰度有一条柱，柱上边就扎住啲布帘，遮住咗一大半嘅视线。嗰、那个方位之前，我哋就仲未嚟得及去查睇嘅，而家见到呢个女尸直不甩咁掘住嗰个地方，我哋几个人就对视一眼。不约而同就向嗰个地方行过去，几盏头灯同时打开，光线呢就好充足㗎喇。随住距离嘅拉近，嗰个地方亦都慢慢咁显露咗出嚟，係一张台，喺台边有几张凳就围住佢，凳上边仲有一啲用咗一半嘅铅笔同埋白纸。铅笔白纸，我心里面一喐，纸就梗係攞嚟记嘢㗎啦，咁呢啲铅笔白纸睇嚟就係阿爷一班人留低嘅。呢、这个时候能够睇到文字信息对我哋嚟讲真係太重要啦。快啲我哋就行近一睇，我即时就呆住咗，只係觉得个心头啊砰砰声咁跳。呢度上边冇太多嘅文字，但係係一幅平面图，顶部嘅地方写住牙山宝殿四个字。顾文敏低声咁叫：吓，系牙山宝殿嘅地图啊！哎呀，佢哋点解会有呢个嘅？呢个系一幅平面图，画得嘅比较粗糙，但系我一睇就睇得出系阿爷嘅手笔，因为考古工作者要经常绘画呢啲咁嘅古墓嘅结构图嘅，所以平面图呢一方面呢佢就应该好拿手㗎啦。即使系地图潦草，但系重要嘅地方亦都标注到好清晰嘅。根据呢个平面图嚟睇，成个牙山宝殿嘅结构分成咗六个部分，为三进宫嘅格局，东西南三边又有三座长方形的建筑群拱卫住，正中间的宝殿就好像故宫咁，分为了三大柱的建筑群，带有好典型的明朝后期宫殿式建筑的风格。而在以阵时，我哋位于的就是第一宫和第二宫的连接地方，其余宫殿建筑之外的地方就是以点来作为代替。睇个样呢应该系无关紧要嘅地方， 大概是代表住园林、草木之类咁嘅嘢。